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殿下，我姐就这么好？ 温硕靠在门边，眯着眼笑。他上下打量了一眼衣衫不整的寒夜，一脸不纯洁的模样。 哎呀，我刚才入宫，一路的宫娥都说太子爷好不容易得偿心愿，拦着不让我进。哎，这还是看我姐出了宫才肯放我进来的。京城里头传疯了，说是你受伤的消息一回京，我姐领了一府侍卫，奔了三条大街，惊了满城百姓，直接闯到东宫里头来了。说吧说吧，殿下，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？ 望见这小子欠揍的神情，寒夜整理好衣袍，懒得理他。 你这个时辰来东宫，就是来替外面看热闹的人打听消息的？ 哪儿能啊，这不是一听见您受伤我就巴巴的赶过来了吗？哎，我刚才问过太医了，说是皮肉伤，不碍事儿。倒是那北秦公主伤了不轻，要休养个把月才成。殿下，恭喜您了，得了一个月清静。 那你还不回去？ 我今儿来还有点事儿，我想找殿下您借样东西。 你又看上什么了？自己去库房里挑。 哎，这东西肯定没在库房。殿下，您说不准还不愿借呢。 你到底要什么？ 啊，我姐刚入京的时候，不是在围场上一箭三雕，还给殿下您送了一幅画。殿下， 你想要那幅画？ 那画虽是紫园相送，却是怨情画的。怨情陪着紫园长大，聪慧机智，京城里少有贵女能比得一二。温硕这回的眼光倒是不错。 对，我想请金玉楼的老师傅把画裱起来，免得陈旧了。我找院叔打听过了，再过一月就是怨情的生辰，我想到时候送给他。 哼，你这是借。跟你姐处久了，明抢倒是学了个十成十。画在书房的书架上，自己去拿。 谢谢殿下。哎，殿下，等今年你过生辰，我画大晋江山图给你，比怨琴的福陵山景还要有气魄，到时候一定羡慕死京城各府的公侯，让他们知道养儿子没用，养个温小爷才能以一敌百。 少年清月兴奋的声音伴着脚步声飞快散去，寒夜笑了起来，连连摇头，眼底隐有温情。 这对姐弟，一个冷静沉稳，一个跳脱飞扬，性子南辕北辙，真是奇了怪了。 温硕入了书房，寻到一年前怨琴在围场画的福陵山景图，兴冲冲朝着金玉楼而去。进了金玉楼，正巧广阳侯府的世子赵明也在，见温小公子揣着一幅画卷稀罕不得地走进来，笑着问： 哼，温硕，殿下又给你什么宝贝了？拿给我瞅瞅。 世子，这可是我未过门的媳妇儿画的。嗯， 哎呦，当真？殿下舍得为你说亲了？哪家府上的小姐啊？哦，这不是当初围场里静安侯君身旁的怨琴姑娘做的画？原来你是瞧上怨琴姑娘了。你小子眼光倒是不错啊，这姑娘画得一手好丹青，没有数年功夫难有如今的造化，想必是个有恒心的。 那是。 当初围场上看客甚多，赵明也只是匆匆一瞥，隔了一年再看见这幅画，说道： 真是不简单呐，年纪轻轻便能有我鲁派之精髓，若是师父见了，定会高兴有人如此喜好他的画风。 赵明师承沧州鲁技大师，妙笔丹青，冠绝京城，他能说出此话算是极高的褒奖了。温硕咧着嘴笑，忽又听见他颇为感慨的声音： 哎，可惜啊，当初我曾有个天纵奇才的小师妹，同龄人中也只有她能和怨琴姑娘一拼呢。 世子，我怎么没听说过你还有个小师妹啊？别是在忽悠我吧？ 你没听过也正常，这还是你被殿下带回东宫那年发生的事。那时内阁大学士秦中道老大人有一嫡孙女，不过七岁，才名冠绝京城，甚喜作画。老大人亲自带他去沧州拜在我老师门下，听说老师爱其大才，悉心教导他，将其收为入室弟子。岂料一年之后，大晋和北秦开战，秦老大人主管粮草军需，京城里有人传他克扣军饷，中饱私囊。陛下盛怒，将秦大人父子斩首，秦家一众老小被发配边疆。我那小师妹当时不过七八岁，饱受颠沛流离之苦，后来死在了去边境的路上。可惜了，那一年我在京城为祖父侍疾，未回沧州，就连小师妹的模样也没瞧见过。这些年老师一直没有再收弟子，时常在画房内对着小师妹幼时的画作感伤，闷闷不乐。若是他还在就好了。 温硕听得很是唏嘘，觉得自己勾起了赵世子的伤心事，颇为过意不去，挠挠头，正欲说些劝解的话，哪知赵明望着他手中的画却道： 怨秦姑娘的画风不仅像是出自我鲁派，连用笔的习惯也和我那小师妹如出一辙，若是让她去沧州一趟见见我老师，说不定能慰藉一下他老人家。 世子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 那是自然，老师经常看小师妹的话，我岂能记错？ 温硕顿了顿，眼底一抹光极快划过，突然问： 世子，当年秦家人被陛下发配到何处去了？ 极南边境之处。哎，算了，都是些陈年往事了。文硕，我先回侯府了。 金玉堂内登时安静下来，文硕抱着画轴站了半晌，直到老掌柜连声催促，他才猛地惊醒，面容罕见的有些郑重，倏地出了殿门，朝东宫跑去。又是一日，弟子园下了早朝，径直回府，洛明熙已在侯府里等着他。 今儿个有什么新鲜事？ 已入了春，这娇娇弱弱的公子哥却偏还半靠在暖乎乎的榻上，抱了杯暖茶，极惬意地窝着，比那小姑娘活得还舒坦。弟子园斜眼瞥他，入内堂换了身长服出来，才道： 没什么大事儿，只是近月来陛下降旨大理寺，让黄埔翻查这些年的陈案，若有证据不齐的案子皆可以重新审理。还别说，黄埔这个老实人还真寻出好几桩不大不小的冤案出来，如今朝廷上下对陛下歌功颂德，连带着宫里的气氛也缓和了不少。我见那些宫娥侍卫的腰杆子啊都直挺了些。 也是意料之中，帝家的事闹得皇家灰头土脸，满城风雨。嘉宁帝做了20年皇帝，自是知道用什么法子来赢得民意。有什么比沉冤昭雪更来得大快人心呢？他做这种事是熟手了。这几个月他频繁召见老将，后赏封疆大使，不就是怕帝家重新崛起，再成大患吗？子元，老皇帝可是一刻都没闲着，你不做点事暖暖身手？ 不用，到如今这一步，有些事不用我们做会更好。黄埔是个实诚人，嘉宁帝下旨让他翻查旧案，他自然会一个不落的全过一遍。 弟子园寻了窗边的软椅开始晒太阳，他朝窗外望去，院子里院琴挽着袖子正在替院中的花草浇水，面容沉静娴雅，一派大方。弟子园收回目光。 做皇帝啊，其实是个麻烦事儿。你说陛下这人惯会琢磨人心了，他一步一步走得妥妥当当，半分差错都没有，唯一的错就是做皇帝做得太久了， 以为全天下就只有他一个明白人，万民都在他的鼓掌之中。他以为他的朝堂清明得很，却不知其实是所有人合起来骗他一个。这十几年冤假错案又岂止我帝家一桩，怕是这次他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生生截断了自己的臂膀。 子渊，你当初入京时主动降职入大理寺，为的便是这一日。 所有人都以为大理寺贵不如内阁，权不如六部，是最无用的府衙，其实不然。大理寺是将天子和百姓连在一起的脉门，大理寺清若正直刚毅，整个京师的面貌便会焕然一新，上行下效，京师安稳了，大境才会昌盛。当初入京之前，我便让院勤将大理寺的所有官员生平彻查了一遍，唯有黄埔一人不畏权贵，品性公直，是大理寺卿的上佳人选。 所以你才会假意降职，先借科举舞弊案肃清大理寺，然后再一步步将大理寺交到黄埔手中。你说的没错，若不是有黄埔的坚持，江南水灾案和中海的案子都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。就连仁德殿上对于地价之案，他也没有半点偏颇。子渊，你明知道左相卷入了地价之案还放过他，是为了怨情。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